他把铺板往斜里拉了拉，这样呢，两头对着屋角，他就可以把头放平，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在下面那些事发生以前四五个月，参议官史丹芬·冯·克里赫新寡的太太离开了故夫供职的柏林，带着女孩子搬回到她的出生地，这个莱茵河流域的小城里来。她在这儿有一所祖传的老屋，附带一个极大的花园，简直跟树林差不多，从山坡上蜿蜒而下，直到河边，与克里斯朵夫的家相近的地方。克里斯朵夫从顶楼的卧室里可以看到垂在墙外的沉重的树枝和瓦上生着苔藓的红色屋顶。园子右边从上到下有条人迹罕至的小路，爬上路旁的界石，可以望见墙内的景致。克里斯朵夫就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看到荒草色途的小径，盘根错节的树木，草坪像野外的牧场，屋子正面粉着白色，板窗老是关得很严。每年一两次，有个园丁来转一圈，开一下门窗，把屋子通通气，然后花园又给大自然霸占了，一切重归寂静。有一天早晨，克里斯朵夫在小路上走过，照例爬上界石，心不在焉地望了一下。正想爬下来，他忽然觉得有些异样的感觉。一看屋子，原来窗户大开，阳光直晒到屋里，虽然没有一个人影，但屋子仿佛从15年的长梦中睡醒了，露着笑容。克里斯朵夫回家不免心中纳闷。在饭桌上，父亲提到街坊上纷纷议论的资料，克里赫太太带着女儿回来了，行李多得难以相信，栗树四周的空地上挤满了闲人，争着砍香笼食物从车上卸下来。这一件新闻在克里斯朵夫眼界很窄的生活中简直是桩大事。诧异之余，他一边去上工，一边根据父亲照例夸大的叙述，对那迷人的屋子里的主人空想了一阵，随后他忙着工作，把那件事给忘了。直到傍晚将要回家的时候，一切才重新在脑中浮起。克里斯朵夫为了好奇，爬上了望台， 想瞧瞧围墙里头究竟有了些什么事。他只看见那些静悄悄的小径，一动不动的树木好似在夕阳中睡熟了。过了几分钟，克里斯朵夫完全忘了为什么爬上来的，只体味着那片和平恬静的境界。这个古怪的位置，摇摇晃晃地站在界石顶上，倒是克里斯朵夫沉思幻想最好的所在。在小路的尽头，四周都是黑洞洞的，晒着阳光的花园自有一些神奇的光彩。那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克里斯朵夫的思想在那儿自由地飘荡，音乐在耳边响起来，他听着差不多要睡着了。克里斯朵夫这样的睁着眼睛张着嘴幻想着，也说不出从哪时开始幻想的，因为他什么都没看见。忽然他吃了一惊，在他前面花园里一条小径拐弯的地方，有两个女人对他望着，一个是穿着校服的少妇，面目姣好而并不端正，浅灰色的金黄头发，个子高大，仪容典雅，懒洋洋地侧着头，眼神又和善又俏皮地瞅着他。另一个是个15岁的小姑娘，站在母亲背后，也穿着重孝，脸上的表情活脱是个想傻笑一阵的孩子。母亲一边望着克里斯朵夫，一边做着手势叫小姑娘不要作声。小姑娘可双手掩着嘴巴，好像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笑出来。那是一张鲜艳的又红又白的圆脸，小鼻子太大了些，小嘴巴太阔了些，小小的下巴壳很饱满，眉毛细致，眼神清朗，一大堆金黄的头发编着辫子，一个圈盘在头顶上，露出个浑圆的颈窝与又光又白的脑门。总而言之，活像克拉纳赫画上的脸庞。克里斯朵夫出其不意地看到这两个人，愣住了。他非但不逃，反而像钉在了他的位置上。直到年轻的太太装着又可爱又揶揄的神气，笑盈盈地向他走近了几步，克里斯朵夫方是惊醒过来，从界石上不是跳下而是滚下，把墙上的石灰抓去了一大块。他听见人家用和善的亲热的口气叫了他一声孩子，接着又有一阵子儿童的笑声，轻快清脆，像鸟的声音。克里斯朵夫在小路上手和膝盖都着了地，稍微愣了愣，马上拔腿飞奔，仿佛怕人追赶似的。他非常难为情，回到自己的卧房里一个人的时候羞得更厉害了。从此克里斯朵夫不敢再走那条小路，唯恐人家埋伏在那儿等他，要是飞经过那屋子，他就挨着墙根低着脑袋差不多连奔带跑地走过，绝不敢回头瞧一眼。同时他可念念不忘地想着那两张可爱的脸。他爬上阁楼，脱了鞋子，使人听不见脚步声，从天窗里远望克里赫家的住处。虽然明知道除了树枝和屋顶上的烟囱以外他什么都看不见。一个月以后，在每周举行的音乐会中，克里斯朵夫演奏了一部自己做的钢琴与乐队的协奏曲。正弹到最后一段，他无意中瞥见克里赫太太和他的女儿坐在对面的包厢中望着他。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他呆了一呆， 几乎错过了跟乐队呼应的段落。接着他心不在焉地把协奏曲弹完了。弹完以后，他虽不敢向克里赫母女那边望，仍不免看见他们的拍手有点过分，仿佛有心要他看到似的。克里斯多夫赶紧下了台，快出戏院的时候，他在过道里又看见克里赫太太只和他相隔几排人，似乎特意等他走过。说自己没有看见他是不可能的，但克里斯多夫只装作没有看见，马上回过头来打戏院的边门，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过后他埋怨自己不应该这样，因为他很明白克里赫太太对他并没有恶意。可是他知道，要是同样的情形再来一次的话，他一定还是要逃的。他怕在路上撞见他，远远地看到什么人有点像他，就立刻换一条路走。结果还是克里赫夫人来找他。有一天克里斯朵夫回家去吃午饭，路易莎得意洋洋地告诉他，有个穿制服的仆人来送一封信，是给他的。说着母亲递给克里斯朵夫一个黑边的大信封，反面刻着克里赫家的爵徽。克里斯朵夫拆开信来，内容正是他怕读到的。本日下午5:30，敬请光临茶叙。此致宫廷乐师克里斯朵夫·克拉福托先生，约瑟芬·冯·克里赫夫人起。 我不去。 怎么？ 路易莎喊道。 我已经回报人家说你去了。 克里斯多夫跟母亲吵了一场，埋怨他不该语文跟他不相干的事。 仆人等着要回音，我说你今天正好有空，那个时候你不是没事吗？ 克里斯多夫尽管怄气，尽管赌咒说不去也是没用，这一下他是逃不过的了。到了邀请的时间，克里斯朵夫脸上挺不高兴地开始穿扮，心中可并不讨厌这件意外事儿把他的闹别扭给制服了。克里赫太太当然一眼就认出音乐会中的钢琴家便是那个头发蓬松在他花园墙顶上伸头探井的野孩子。他向邻居们打听了一下他的事，被孩子那种勇敢而艰苦的生活引起了兴趣，想跟他谈谈。克里斯朵夫怪模怪样的穿着件不衬身的长礼服，像个乡下的牧师，胆怯的要命的到了那里。他硬要自己相信克里赫母女当初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来不及辨清他的面貌。穿过一条很长的甬道，他在地毯上听不见一点脚声。他被仆人带到一间有扇玻璃门直达花园的屋子。那天正下着寒冷的细雨，壁炉里的火生得很旺，从窗里可以望见烟雾迷蒙中的树影。窗下坐着两位女人，克里赫太太膝上摆着活计，女儿捧着一册书。克里斯朵夫进去的时候，他正在高声地朗诵。母女俩一看见他，就相互递了个眼神。 啊，他们把我认出来了。 克里斯朵夫想着，心慌了。他小心翼翼的，可是很笨拙地行了个礼。克里赫太太愉快地笑着，对他伸出手来。 你好，亲爱的邻居，我很高兴见到你。自从那次音乐会以后，我就想告诉你，我们听了你的演奏多么的愉快。 既然唯一的办法是请你来，希望你原谅我的冒昧。这些平凡的客套虽然有点俏皮的意味，可还有不少真情实意，让克里斯朵夫松了一口气。哦，他们并没有认出我，他想着心宽了。克里赫小姐正合上书本，很好奇地打量着克里斯朵夫。他的母亲指着他说，这是我的女儿米娜，她很想见见你。可是妈妈，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啊。米娜说着笑了起来。 哦，他们早就认得我了。 克里斯朵夫想到这个又慌了。不错，我们搬来的那天你来看过我们。克里赫太太笑着说。小姑娘听了这些话越发放声大笑，而克里斯朵夫的窘相使米娜更笑个不住。那是种狂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克里赫太太想阻止他，可是自己也禁不住笑。克里斯朵夫虽然局促不安，也不由得跟着一起笑。他们那种高兴是情不自禁的，叫人没法生气。可是米娜喘了口气，问克里斯朵夫在他们墙上可有什么事做的时候，克里斯朵夫简直不知所措了。米娜看着克里斯朵夫慌张，觉得好玩，克里斯朵夫却心慌意乱，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了些什么。幸而克里赫太太叫人端过茶来，把话岔开了，才给克里斯朵夫解了围。克里赫太太很亲热地问他生活情况，但克里斯朵夫的心还没有放下，他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抓住那摇摇晃晃的茶杯。他以为每次人家替他冲水加糖倒牛奶捡点心，就得赶紧站起行礼道谢，而长礼服硬领领带把他紧箍着，使他身子僵直的像带了个甲壳，不敢也不能把头向左右移动一下。克里赫太太无数的问话与动作使他发窘，米娜的目光使他心惊胆战，似乎老盯着他的脸、手、动作和衣服。他们想让克里斯朵夫自在一点，所以克里赫太太滔滔不尽地和他说话，米娜好玩地对他做着媚眼。克里斯朵夫可是慌得更厉害了。结果母女俩知道除了唯唯诺诺与行礼之外，再也逗引不出克里斯朵夫什么了。克里赫太太独自说话也说得腻烦了，便请克里斯朵夫坐上钢琴。他弹了莫扎特一段柔板，对比着音乐会里的听众更羞怯，但便是这一种羞怯，便是给两位妇女调音起来的那种惶惑，更是使他又快活又发慌的那些胸中的激动，跟乐章里头的温柔与童真的气息非常协和，使音乐更显得像春天一样的可爱。克里赫太太听了大为感动，把心中的感觉说了出来，语气之间不免显出上流人物惯有的态度，把克里斯朵夫夸奖了一番。但克里赫太太的真诚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一点，而一个可爱的人过分的恭维也是听了舒服。顽皮的米娜不作声了，他不胜惊奇地瞧着这个说话那么蠢而手指又那么富于表情的少年。克里斯朵夫感到了他们的同情，胆子大了一些，他继续弹着，向米娜微微转过身子，很局促地笑了笑，低着眼睛怯生生地说，这就是我在你们墙上做的。 他弹了一个小曲子，主题的确是站在他喜欢的那个地方望着花园的时候想到的。那段悠闲沉静的稍快的行板里面，有的是清明高远的印象，群鸟在那里欢唱，庄严的大树在恬静的夕阳中沉沉入睡。母女俩听得高兴极了，曲子一完，活泼的克里和太太马上站起身子，兴奋地握着克里斯朵夫的手，非常热情地向他道谢。米娜拍着手嚷道：“妙极了！”又说，为了使他再做出些跟这个一样登峰造极的曲子，他要叫人靠墙放一座梯子，让克里斯朵夫能舒舒服服的工作。克里赫太太叫克里斯朵夫不要听米娜的疯话，只说既然他喜欢这个花园，尽可以随时来玩，也不必来招呼他们，要是他觉得拘束的话。 你不必来招呼我们， 米娜好玩的学着母亲的话。 可是要是真的不来招呼，你得小心些。 他用手指点了几下，装出威吓的神气。米娜并不一定要克里斯朵夫来拜访他们，也不想勉强他进什么礼数，但他喜欢给人家一点印象，本能地觉得这是怪有意思的玩意儿。克里斯朵夫快活得满面通红，克里赫太太又讲起了他的母亲，说从前还认识他的祖父。这些小手段把克里斯朵夫完全笼络了，两位妇女的热情诚恳渗透了克里斯朵夫的心，他夸张这种福而不实的好意和交际场中的殷勤，因为他一厢情愿地要认为那是深刻的感情。凭着天真的信心，他把自己的计划和苦难都说了出来，他再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多快，直到仆人来请他用晚饭才吃了一惊。但克里斯朵夫的羞愧立刻变为欣喜，因为女主人请他一块吃饭，认为大家早晚是，而且现在已经是好朋友了。他坐在母女的中间，可是他在饭桌上所显示的本领远不如在钢琴上的讨人喜欢，他这一部分的教育是完全欠缺的。他认为坐在饭桌上主要是吃饭，用不着顾到什么方式，爱整洁的米娜就撅着嘴瞧着他，表示大不高兴。人家准备他一吃过饭就走的，可克里斯朵夫跟着他们回进小客厅，和他们一起坐下，不想动身了。米娜好几次忍着哈欠向母亲示意，克里斯朵夫完全不觉得，因为他快乐的有点醉意了，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因为米娜望着他的时候照旧眨着眼睛，其实那是米娜的习惯。还有因为克里斯朵夫一坐下来就不知道怎样站起来告辞，要不是克里赫太太拿出他又可爱又随便的态度把他送走，克里斯朵夫竟会这样的坐一夜的。他走了，克里赫太太的褐色眼睛，米娜的蓝眼睛，都有一道爱怜的光留在他心上，像花一般柔和细腻的手指，有种温馨的感觉留在他的手上，还有一股他从来没有闻过的微妙的香味儿，在他周围缭绕，使他迷迷糊糊，差点发晕。 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遗产，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后人，那么他是幸运。因为这种丰富的遗产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母体，为此他的最后一口呼吸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两天以后，照着预先的约定，克里斯朵夫又来到了克里赫太太的家里，教米娜弹钢琴。从此他经常一星期去上两次课，时间是早晨，往往他晚上还要去，不是弹琴便是谈天。克里赫太太很高兴和他见面，这是一位聪明仁厚的女子，丈夫故世的时候他35岁，虽然身心还年轻，以前在交际场中非常活跃，却毫无遗憾地隐退了。他的特别容易抛弃世俗，也许因为浮华的乐趣已经享受够了，觉得他以前的那种日子不能希望永久过下去。他不忘记丈夫，倒不是为了在婚后几年中对他有过近乎爱的那种感情，他只是要真诚的友谊就足够的。总之，他是淡于情欲而富于情感的人。但他对音乐家比对音乐更感兴趣，他相当聪明，感觉到克里斯朵夫那种少有的天赋，虽不能辨别出他真正的特点，眼看那神秘的火焰在克里斯朵夫心中冒上来，他就很好奇地注意他觉醒的过程。至于克里斯朵夫品格方面的优点，他的正直、勇敢以及在儿童身上格外显得动人的刻苦精神，都很快地受到了他的赏识。但他观察克里斯朵夫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动烛幽微，还是用敏锐而嘲弄的目光。克里斯朵夫的笨拙、丑陋、可笑的地方他都觉得好玩，他也并不把他完全当真。并且克里斯朵夫暴烈的性子、古怪的脾气、滑稽的激烈的冲动，使他认为克里斯朵夫精神不大正常，而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克拉夫特。他们一家世代都是老实的好人、优秀的音乐家，但多少有点疯癫。克里斯朵夫并没有察觉这种轻描淡写的嘲弄的态度，只感觉到克里赫太太的慈爱。他是一向得不到人家的温情的。虽说宫廷里的差事使他和上流社会每天都有接触，可怜的克里斯朵夫始终是个野孩子，既无知识又无教养，自私的贵人们对他的关切只限于利用他的才具，绝对不想在任何方面帮助他。和米娜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了。克里斯朵夫给他去上第一课的时候， 前天的回忆和小姑娘的媚眼还是克里斯多夫充满了醉意。不料一去就看到个和前天完全不同的装作大人气派的女孩子，不由得呆了一呆。米娜连望也不望她，也不留神她的说话，偶尔向她抬起眼睛，那副冷若冰霜的神色又使她大吃一惊。她心思了半晌，要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其实克里斯多夫并没有得罪她，米娜对她的感情不多不少跟前天一样，就是说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那天米娜对她笑脸相迎，无非是由于女孩子卖弄风情的天性，喜欢随便碰到一个人就试试自己媚眼的力量，哪怕是个丑八怪她也会这样做一下来解闷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对这个太容易征服的俘虏，米娜已经完全无兴趣了。她把克里斯多夫很严厉地打量过，认为他是个又丑又穷没有教养的男孩子，琴弹得很好，可是手脏得厉害，饭桌上拿叉子的样子简直要不得，吃鱼的时候还用刀子，所以在米娜的眼睛里，克里斯多夫一点儿没有可爱之处。他很愿意跟克里斯多夫学琴，甚至也愿意和他玩，因为目前没有别的同伴。而且米娜虽然想装作大人，还常常有疯狂的冲动，需要让过剩的快活劲儿发泄一下，而这个快活劲儿和他的母亲一样，由于在家中守丧的关系更憋闷得慌。但他对克里斯多夫并不比对一头家畜多关心一点儿。克里斯多夫自然不懂得女子心里的这些复杂的变化，而且表面比实际更复杂，他常常给两位女朋友的态度弄糊涂了。但他能够爱他们是多么的快活，甚至把他们使自己困惑使他有点难过的表情都信以为真，唯有这样克里斯多夫才相信他们对自己的感情和自己对他们是一样的。只要听到亲热的一言半语，或是看到可爱的眼神，克里斯多夫就快乐之极，有时竟感动得哭了。在清静的小客厅里对着桌子坐着，旁边克里和太太在灯下缝着东西，米娜在桌子对面看书，他们一声不出。从半开的花园门里可以看到小径上的细沙在月光下闪烁。克里斯多夫觉得非常快活，便突然无缘无故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跪在克里和太太面前，抓着她的手狂吻。不管克里赫太太手里有没有针，他一边哭着一边把自己的嘴、自己的腮帮、自己的眼睛贴在克里赫太太的手上。米娜从书上抬起眼睛，耸了耸肩膀，抿了抿嘴。克里赫太太微笑着看着这个扑在他脚下的大孩子，用另一只空闲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又用他那种慈祥悦耳同时又带点嘲弄意味的声音说，小傻子，嗯，怎么了？这多甜美呀，这声音，这安逸，这宁静，这微妙的气氛，没有叫嚷，没有冲突，没有苦恼，在苦难的人生的一片水草中间，还有那照着生灵万物的英雄的好光，念着大诗人歌德、席勒、莎士比亚辈的作品而响起的奇妙的世界，力的巨潮，痛苦与爱情的巨潮。 克里斯朵夫自从发觉自己爱上了克里斯太太之后，对米娜离得更远了。米娜的傲慢冷淡一定是克里斯朵夫愤愤不平，而且和他常见之下，克里斯朵夫也渐渐放大了胆子，不再检点行动，公然表示自己的不痛快了。米娜喜欢惹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也毫不客气地顶回去，彼此说些难堪的话，把克里和太太听得笑了起来。克里斯朵夫斗嘴的技术并不高明，有几次他出门的时候气愤之极，自以为恨着米娜了，他觉得自己还会再上他们家去，只是为了克里赫太太的缘故。他依旧教米娜弹琴，每星期两次，从早上九点到十点，监督他弹音阶和别的练习。上课的屋子是米娜的书房，一切陈设都很逼真地反映出小姑娘乱七八糟的思想。坐在米娜身旁的小克里斯朵夫并不十分有礼，他从来不恭维的，正是差得远呢。米娜为此非常记恨，克里斯朵夫批评一句他就顶一句，凡是克里斯朵夫说的话，米娜总得反驳一下，要是弹错了，他强说是照着谱弹的。克里斯朵夫恼了，两个人就斗嘴，眼睛对着键盘。米娜偷看着克里斯朵夫，看着他发气，心里就高兴。为了解闷儿，米娜想出许多荒唐的小计策，目的无非是打断课程，叫克里斯朵夫难堪。他假作勒住自己的喉咙，引起人家的注意，或是一叠连声的咳嗽，或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得吩咐女仆。克里斯朵夫明知他是在做戏，米娜也明知道克里斯朵夫知道他做戏，可是他引以为乐，因为克里斯朵夫不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揭破他的诡计。有一天，米娜正玩着这一套，有气无力地咳着，用手帕蒙着脸，好似要昏厥的样子，眼梢里看着气恼的克里斯朵夫。他忽然灵机一动，让手帕掉在地下，使克里斯朵夫不得不给他捡起来。克里斯朵夫果然很不高兴地照办了，然后米娜装着贵夫人的口吻说了声谢谢。克里斯朵夫听了差点气得按捺不住。米娜觉得这玩意儿妙极了，大可以再来一下。第二天他便如法炮制，克里斯朵夫却怀着一腔怒意径自不理。米娜等了一会儿，含嗔带怨地说道，请你帮我把手绢捡起来好不好？克里斯朵夫再也忍不住了， 我不是你的仆人，你自个儿捡。 米娜一气之下突然站起身来，把琴凳都给撞翻了。 嘿，这是什么话？ 他愤怒地把键盘敲了一下，出去了。第二天，他听天由命地又去了，心想米娜大概不见得会来上课。但米娜心高气傲，绝不肯去告诉母亲，何况这事儿他自己也担点干系，所以他让克里斯朵夫比平时多等了五分钟之后就出来了，直僵僵地坐上钢琴，既不转过头来，也不说句话，好似根本没有克里斯朵夫这个人。可是他照旧上课，以后也继续上课，因为他很明白克里斯朵夫在音乐方面是有本领的，而自己也应当把钢琴弹得像个样，当时他想做一个教育完全的大家闺秀的话，他不是自命为这种人吗？可是他多烦闷啊，他们俩多烦闷啊。 三月里一个白茫茫的早晨，小雪球像羽毛般的在灰色的空中飘舞。他俩在书房里，天色很黑。妮娜弹错了一个音，照例推说是谱上写的。克里斯朵夫明知他扯谎，仍不免探着身子，想把谱上争论的那一段仔细看一下。妮娜一只手放在谱架上，并不拿开。克里斯朵夫的嘴巴跟他的手靠得很近，他想看谱而没有看见，原来他望着另外一样东西，望着那娇嫩的、透明的、像花瓣似的东西。突然之间，不知脑子里想到了什么，克里斯朵夫把嘴唇用力压在那只小手上。他们俩都吃了一惊。克里斯朵夫往后一退，米娜把手缩了回去，两人都脸红了，彼此一声不出，望也不望，慌慌张张地静了一会儿。米娜重新弹琴，胸脯一起一伏，像受到了压迫似的，同时又接二连三地弹错音。克里斯朵夫可没有发觉，他比米娜慌得更厉害，太阳穴里跳个不停，什么都听不见。为了打破沉静，他哑着嗓子胡乱地挑了几个错。他自以为在米娜的心目中从此完了，对自己的行动羞愧无地，觉得又荒唐又粗俗。课上完了，他和米娜分手的时候连瞧也不敢瞧，甚至把行李都忘了。米娜却并不恨他，再不觉得克里斯朵夫没有教养了。刚才他弹错了那么多音，是因为他暗中瞅着他，心里非常好奇，而且破天荒的第一遭对克里斯朵夫有了好感。克里斯朵夫一走，米娜并不像平时那样去找母亲，却是一个人关在屋里推敲那件非常的事。她双手托着腮帮，对着镜子，发现眼睛又亮又温柔。她轻轻咬着嘴唇，在那里思索，一边很得意地瞧着自己可爱的脸，一边又想到刚才的一幕。他红着脸笑了。吃饭的时候他很快活，兴致很好，饭后也不愿意出去走走，大半个下午都待在客厅里，手里拿着活，做不到十针就弄错了。他可不管这些，他坐在屋子的一角，背对着母亲，微微笑着，或是为了松动一下而在屋子里蹦蹦跳跳，直着嗓子唱歌。克里赫太太给他吓了一跳，说他疯了。妮娜却是笑弯了腰，勾着母亲的脖子狂吻，差点使他连气都喘不过来。晚上回到房间里，妮娜过了好久才上床，她老对着镜子回望，但因为整天想着同样的事，结果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他慢条斯理地脱衣服，随时停下来，坐在床上追忆着克里斯朵夫的面貌，而在脑海里出现的却是一个他想象中的克里斯朵夫。那时他也不觉得克里斯朵夫怎么丑了。他睡下了，熄了灯，过了十分钟，早晨那一幕忽然又回到了记忆中来。他大声地笑了。母亲轻轻地起来，推开了房门，以为他不听吩咐，又躲在床上看书，结果发觉米娜安安静静地躺着，在守夜小灯的微光下睁着眼睛。 怎么了？什么事儿叫你这么快活？ 没什么，我只是瞎想。 你倒是很快活，自个儿会逍遥。现在可是该睡觉了。 是，妈妈。 米娜很和顺地回答，可是她心里说着，走吧，快点走吧。一直嘀咕到房门重新关上，能够继续体味她那些梦的时候。于是她懒洋洋地出神了，直到身心都快入睡的时候，她又快活地惊醒过来。 他爱我，多快活呀！他会爱我，可见他多好，我也真爱他。 然后米娜把枕头拥抱了一下，睡熟了。两个孩子第一次再见的时候，克里斯多夫看见米娜那股殷勤，不禁大为惊异。除了利友的招呼之外，米娜又装着甜蜜的声音向他问好，然后安安分分、端端正正地坐上钢琴，简直乖得像个天使。克里斯多夫给他弄得莫名其妙，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竟大有进步。不但是弹得好了些，而且也喜欢音乐了。连最不会恭维人的克里斯朵夫也不由得把他夸奖了几句。米娜高兴得脸红了，用水汪汪的眼睛望了克里斯朵夫一眼，表示感激。从此以后，米娜为克里斯朵夫精心打扮，扎些色调特别别致的丝带，她笑盈盈的，装着薄生拥困的眼神看着克里斯朵夫，使克里斯朵夫又厌恶又气恼，同时也觉得心荡神驰。现在倒是米娜找话来说了，但米娜的话没有一点孩子气，态度很严肃，又用着装腔作势的迂腐的口吻引用诗人的名句。克里斯朵夫听着不大回答，只觉得局促不安。对于这个他不认识的新的米娜，克里斯多夫感到惊奇与惶惑。米娜老是留神着他，他等着，等什么呢？米娜自己可是明白吗？米娜等他再来，克里斯多夫却防着自己，认为上次的行动简直像个野孩子，他似乎根本没想那件事了。但米娜开始不耐烦了。有一天，克里斯朵夫正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跟那危险的小手隔着相当的距离，米娜突然烦躁起来，做了一个那么快的动作，连想也来不及想，把手送过去贴在了克里斯朵夫的嘴上。克里斯朵夫先是吓了一跳，接着又恼又害臊，但是他仍旧吻着米娜的手，而且非常热烈。这种天真的放荡的举动使他大为愤慨，几乎想丢下米娜立刻跑掉。可是他办不到了，他已经给抓住了。一阵骚乱的思潮在胸中翻上翻下，使他完全摸不着头脑，像山谷里的水汽似的，那些思想从心底里浮起来。他在爱情的气氛中到处乱闯，闯来闯去，老是在一个执着的暧昧的念头四周打转，在一种无名的又可怕又迷人的欲望四周打转，像飞蛾扑火一样。自然的，那些盲目的力突然骚动起来了。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